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26集，各路神仙。随着唐范闲庭信步般逐渐走近，那些锦衣卫自发从中间分开，让出一条道来。陈知县，别来无恙。唐范跟他打招呼，那语气就像是在问你早饭吃了没有。 唐御史，这是何意？这么多提起，如此大的阵仗，下官这个知县衙门可没有那么多的碗筷招呼啊。 陈鸾微微一笑，殊无惊慌之色，比杨继不知道镇定了多少，倒令唐范高看几分。但这也令他意识到，对方如此沉着镇定，想来肯定有所倚仗。 好说，不用陈知县管饭，本官近日来乃是想请陈知县和杨御史回去叙叙旧，你们是准备自己跟我走，还是让这些锦衣卫弟兄们来请？若是后者，到时候可就不怎么好看了。 说话间，薛千户大步走过来，在唐范身边停了下来，低声提醒道， 当然这里恐怕还不是陈鸾的老巢。 唐范微微点头，先将人抓回去再说，我让你办的事情如何了？ 不负大人所望，苏州商会的人已经全部控制住了，一个都跑不掉。 很好。狄寒或者说随州另有公务在身，能够特意绕路来到苏州一趟已是极限，自然不可能逗留过久。如今人已经离开苏州前往江西，薛千户则负责全力配合唐范，协助他进行最后的收网。陈鸾自然听不见两人说话的内容，但这并不妨碍他看见对方脸上志得意满的笑容。他的目光从唐范和薛千户脸上扫过，停在他身后一个女扮男装却掩不住清丽面容的女子身上，神情顿时阴沉下来。 我当唐御史怎么突然就抖起了官威了？也怪我自己识人不明，竟然没想到有人会临阵倒戈。女人就是女人，头发长见识短，不足为信。 多年积威，萧武仍是有些惧怕陈鸾的，并不敢与他进行眼神上的对视，甚至还微微将身体往唐范后面藏。结果一听这话，他怒向心头起，恶从胆边生，反驳道， 我看见识短的是你吧，别说的好像自己对我情深意重似的，你为什么会好吃好喝供我那么多年？不就是为了派上这种用场吗？先前你利用我去干了多少丑事了，我为你做的那些事，偿还给你的那些吃的用的也绰绰有余了。华翠跟了我那么多年，结果被你生生玩弄死了，丢入井里，那时候我斗不过你，不敢吭声，可这些账我一笔笔都记着呢。还有你父亲的小妾，你的嫂子，你糟蹋过多少女人，还要不要点廉耻？要我一个个说出来吗？我敢说，你问问这些人敢不敢听。 现场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吃惊地看着陈鸾，目光各异，表情古怪。男人大多风流，三妻四妾也是常事，但若是牵扯上什么父亲的小妾、兄长的妻子，那可就是罔顾人伦、畜生不如了。 你这贱人，胡说八道什么？ 萧武虽然穿着男装，还是习惯性地摸了摸鬓边，抿唇笑道， 哼，我胡说八道，你荒淫无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，如今做下这等欺君罔上、藐视朝廷的事情，又有什么稀奇的？ 陈鸾恨得要死，又深知眼下不是与他做口舌之争的时候，他强自按捺下怒气，对唐范道： 我身为朝廷命官，唐御史想要搜查知县衙门，还要带走我，可有朝廷的旨意？ 我乃钦差，自可便宜行事。 但是当日朝廷谕旨下发，只让你调查我与杨文季、胡文藻之间的矛盾，进行调解罢了，并没有让你来捉拿我。你这是脚趾而行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 你想抗上？ 你才是抗上！私自调用锦衣卫，单凭这条罪名就够你喝一壶的了。 他的话刚说完，仿佛为了应和陈鸾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： 不错，唐范，你无权带走陈鸾。 唐范等人循声望去，便见曾培与吴宗二人带着一小队人马匆匆赶来。锦衣卫在各地军设卫所，但东厂没有。如今曾培与吴宗二人带着的人马，乃是从苏州镇守太监马兴福那里借调过来的。镇守太监设立之初，只限于执掌军事，不能干涉地方民政。但是后来逐渐演化，也开始插手地方政务。他们虽然不隶属东厂，但大家都是宦官，彼此之间哪能没有联系？马兴福也是万党重人，与东厂关系匪浅，加上曾培他们还有上明的手令，所以才会借调人手给他们。唐范看着他们由远及近，也不急着下令，神情还挺闲适从容的。反倒是曾培他们大老远调了人手赶过来，费了不少劲儿，这会儿气喘吁吁，略显狼狈，又将之前的话重复一遍： 你无权带走陈鸾。 薛千户是随州的人，又不是万通的人，自然不会对这两人客气到哪里去。他冷着脸道： 锦衣卫办事，旁人无权过问，胆敢阻拦者，形同谋反。 哟，薛千户好大的威风，怎么连我都不能过问了？ 原本扮演在他们身后的人露出真容。曾培和吴宗赶紧侧身让开，脸上并没有不甘愿，反倒洋溢着一股得意劲，好似已经遇见了唐范他们的倒霉。薛千户脸色微微一变，不情不愿地拱了拱手： 马公驾到，有失远迎。 来人可不正是苏州镇守太监马兴福？薛千户和唐范先前便算到陈鸾可能会去搬救兵，现在他叔叔已经下野，唯一能帮他的就是东厂。不过他们也没想到马兴福居然肯亲自出马。陈鸾、杨继代表的是吴江县一方，唐范则是来捉拿他们的。薛千户背后是锦衣卫，现在连东厂也来了，真是各路神仙全都来齐了。马兴福的出现使得今天的局面越发复杂诡异起来，也亏得胡文藻早有预料，躲在知府衙门里不肯露面，要不然见了这场面非得吓死不可。萧武也忐忑起来，她不是那等没见过世面的小户人家的女子，原本以为锦衣卫的能耐已经够大了，今日肯定能够将陈鸾彻底压趴下，谁知道一山还有一山高，竟又来了个东厂。若是唐范和锦衣卫服了软，让陈鸾躲过这一劫，那他转头第一个要报复的肯定就是自己。唐范真的能够扛得住压力吗？他忍不住看了身前的男人一眼，对方还像刚才那样负着手站在原地，连姿势都没变过，自然也无法令人从举止上判断他心里到底害怕与否。马兴福是个胖子，声线却有些阴柔： 这么热闹，这是要作甚呀？ 他的目光落在唐范身上。 这就是唐御史吧？您自来了苏州之后，我还未曾目睹您的真容呢，今日可算有缘得见了。 明着是在打招呼，但言下之意是说唐范来苏州这么久也没有去拜访过自己。镇守太监权限极重，奏书可直接呈达皇帝跟前，等同天子耳目，一般官员就算不想跟他们打交道，也不愿意跟他们为敌，起码也会进行礼节性的拜访，双双做做样子，在面子上过得去。但唐范在苏州这段时日由头到尾却好像把马兴福这个人忘了似的，别说亲自拜访了，连礼物都没送过，这怎么能不令马兴福暗恨？ 既然你不将我放在眼里，那就别怪我没给你面子了。 唐范当然也有自己的打算，此时听了马兴福绵里藏针的话，仅是洒然一笑。好说好说，唐某失礼了，不过公务在身，不宜四处拜访，以免传入陛下耳中，还以为我无心差事呢。等办完这件差事，唐某自当备上厚礼，亲往马公公府上致歉。 免了。 马兴福提高声调，以至于声音听上去有些尖利。 我登不起。 那也好，今日就算是见过礼了，改日唐某就不再上门拜访公公了。马兴福还从没见过这么不将他放在眼里的人，当下气得鼻子都歪了，一连说了三个好字。 好好好，唐御史果然非同凡响啊。 过奖了。唐某奉差办案，还请马公公让开则可，免得误伤。来人，将陈鸾与杨继捉拿起来，并查抄此书。 谁敢？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动。 公公，你是苏州镇守太监，却想命令锦衣卫，越权了吧？ 唐范，你本是奉命来调解矛盾，结果却私自行动，以你一个左迁都御史，如何有权调动锦衣卫？薛千户，锦衣卫作为天子禁卫，负责为天子探查消息，缉拿不法，你却跟唐范勾结在一起，这是要图谋不轨吗？啊！ 杨继渐渐回过神，他看了看陈鸾嘴角那抹得意的笑容，又将目光放在了场中对峙的唐范和马兴福身上，这才明白，原来陈鸾早有预备，他所倚仗的靠山正是东厂，还能请了马太监亲自出马，也难怪听到唐范上门也有恃无恐。不过唐范会这么轻易就退去吗？杨继心下自然希望如此，否则陈鸾倒霉，他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众人心思各异，场面一触即发，在马兴福那句话之后，立时显得更加紧张。薛千户的脸绷得紧紧的，眼睛盯着马兴福，手已经悄悄按在刀柄上，似乎就等着唐范的一句话。不过若是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，他当然也不希望走到这一步。面对马兴福的质疑，唐范回以平静的笑容。马公公，是非黑白自有公论，陈鸾受贿的一部分钱财已经上呈陛下，我如今手上还有他私卖官粮的证据，作为钦差，我自然有权缉拿他回去详加审问，你冒着牺牲前程的风险来帮他，值得吗？ 唐范，你别以为抬出钦差的名头我就怕了你。不瞒你说，我手上如今有陛下与内阁下发的谕示，在你来苏州之前就已经到了我的手上， 上面命我暗中监察，免得你利用职权之便做出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来。 说吧，他从怀中摸出一份手书递向唐范。 你若是不信，要不要亲眼看过？ 薛千户让人接了过来，亲自验看之后又递给唐范，顺便低声说了一句， 当然是真的。 其实不用看，唐范也知道是真的，毕竟上谕这种东西不是谁都有胆子造假的，马兴福又不是活腻了，怎么可能弄一份假上谕来哄骗唐范？从上面的日期来看，就像他现在所说的，在唐范来到苏州的同时，这份上谕也到达马兴福手中，成为现在用来挟制唐范的武器。薛千户有些不安起来，马兴福有了这份手谕，就等于立于不败之地，任他们今日准备充分，估计也不得不服软了。他只怕唐范一时气盛，不管不顾，强行要带走陈鸾等人，跟马兴福闹翻。现场无人说话，所有人都在看着唐范的反应，只是有些人心中得意，有些人心中却紧张担心。唐范接过那份手谕，仔仔细细地看完，耗费的时间久了一点，末了才递给薛千户，让他还给马兴福。马兴福笑道， 唐御史，你拖延再久也是无用，怎么鉴别了真假没有啊？ 唐范面容平静，自然是真的，马公公怎么可能捏造上谕呢？马兴福露出满意的笑容，胖胖的手一引， 那就撤吧，有什么事儿，不妨到镇守太监府上去说。 唐范摇摇头，薛千户， 大人。 唐范抬了抬下巴，往陈鸾等人所在的方向示意，抓人。 啊， 不单是他一愣，连马兴福也是勃然大怒， 唐范，你敢无视上谕，谁敢动手我就抓谁。 刹那间，他的人马手持刀剑纷纷跃出，护在陈鸾等人面前，与锦衣卫形成对峙的局面。双方互相瞪视着，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。马兴福带来的人手不比薛千户的人少，只是双方本来同为苏州镇守，如今却为了抓不抓一个县令而兵刃相见，细想起来不免有些滑稽。陈鸾暗暗冷笑，只觉得唐范完全是在作死，对方这一闹，到时候在皇帝面前免不了就是一个无视上意、目无君上的罪名，往重里说，免职流放都是有可能的。马兴福以及他手上的那道上谕，正是陈鸾的底牌，先前一直没有亮出来，正是因为这一招非同小可，若是可能，他也不想跟唐范撕破脸，谁知道对方软硬不吃，非要将他挖出来，还步步紧逼，通过上层博弈直接釜底抽薪，将陈鸾的叔叔弄下去。如此一来，陈鸾也不得不图穷匕现，向东厂和马兴福求助。上谕等同圣旨，连锦衣卫也不能违逆，唐范却居然还想要强行逮人，不是作死是什么？马兴福、陈鸾、杨继二人欺君罔上，罪证确凿，大义当前，你还帮着他们，居心为何？唐范直呼其名，竟连马公公也不叫了，俨然无视上谕，要跟马兴福对着干。陈鸾、杨继甚至薛千户等人禁不住看向唐范，心里都觉得他疯了。薛千户更是着急，他现在的前程等于跟唐范绑在了一起，若是唐范作死，他也逃不开干系的。 大人， 他忍不住扯了扯唐范的袖子， 要不我们先退一步回去再说吧，他手里头 毕竟有商誉在。 我自有主张，你照我的命令行事，一切责任由我来担。